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我叫黄文秀，从小生活在北京，看到冰心先生写的《一日的春光》，想起来我小时候生长在胡同四合院里的情景。现在我给大家读冰心先生的《一日春光》中的一节：东坡恨海棠无香，我却以为若是香的不妙，宁可无香。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，夏天还有玉簪，秋天还有菊花，栽后都很后悔，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，不能折来养在屋里，所以有香的花中，我只爱兰花、桂花、香豆花和玫瑰；无香的花中，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。海棠是浅浅的红，红的乐而不淫，淡淡的白，白的哀而不伤，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，浓鲜适中，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。斜阳里，我正对着那几棵繁花坐下，春在眼前了。这四棵海棠在怀心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，高出堂檐约5-6尺，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，淡淡的半圆的月摇抚树梢。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，乱哄哄的花繁枝上挤着开。看见过幼儿园放学没有？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，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、活泼、力量、生命。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，在生的记号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。那在海棠之上卖力的春，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。故宫多云渐晴，6度到-4度，八达岭长城多云渐晴，6度到-7度，延庆龙庆峡多云渐晴，7度到-7度，平谷金海湖多云渐晴，7到-7度，怀柔红螺寺多云渐晴，6到-6度，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渐晴，5到-9度，密云云蒙山多云渐晴，4到-10度，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渐晴，6到-4度，门头沟灵山多云渐晴，0到-11度。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。

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痕迹。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 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香